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9集。他想起他自己，如果当初再果断一点，把柳少儿带走，他或许就不会死。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，饮鸩自尽，或者和段九拼了，他便不会被极乐国操控到如今。可夏侯恋的决绝，他无论如何都学不会。 舒公子， 窗纱后面探出一个脑袋，他认得他，是夏侯恋身边的小丫头，叫妙珍。 你干什么？ 舒晴没好气地问。李妙珍用手指头在碧烟罗上戳了一个洞，伸进来一个纸卷。 夏侯叔叔说天命无常，有些事儿还是得早点准备，就瞒着杜主老爷写了好几封遗书，其中有一封是给你的。 给我的？ 舒晴犹疑着，不知道要不要接，手被捆着，其实他也接不了。李妙珍把洞戳大了一点，将纸卷扔到他脚边。 你还是看看吧，我走了。 舒晴瞪了那纸卷半晌，蹭过去用脚尖展开纸卷。夏侯恋不甚好看的字迹映入眼帘。恋起。师弟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。6年前你叛逃，我还吓了一大跳，料想你这小子胆儿没这么大才对，是被抓回来了吧？是不是挨了不少鞭子？没事就好，男人身上得有点疤才像男人。你是我师弟，要是齐兰被灭的时候你还活着的话，督主不会难为你的。我私藏了一点极乐果，你省着点用，够你下半辈子花的了。我把它埋在福祥寺竹林的最西边的石墩子下面了。写了你名字的那包是你的，另一包你别拿，那是给十七的。后会无期。不知怎的，看着看着视野就朦胧了，泪水顺着眼角滴下来。舒晴死死咬着牙，把无言堵在嘴里。这个伪君子，他以为一包极乐果就能把他收买吗？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，永远都不会。81鞭的疼痛，7月半发作的苦楚，绝望着等死的岁月，永不解脱的痛苦历历在目。他恨夏侯恋，恨他逍遥自在，而他却在苦海中沉沦。舒晴在炉火的火光中痛哭，过往的心酸一起涌上眼底，化为泪水。要是当初他晚一步叛逃该有多好，他就可以跟着夏侯恋一起走。他也很想逃啊。他忽然想到什么，如梦初醒一般抬起头，对着窗外大吼： 丫头，回来，快去找夏侯恋，别让他一个人去，他打不过伽罗罗的，他会死的。那个人是迟燕的。 月光中，刺客如群魔乱舞，正中心那个最强的妖魔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线，直指沈爵。提起所有的防卫都被击溃，和其他刺客缠斗的提起想要撤身回援，却被更多刺客拦住去路。沈爵和伽罗罗之中只剩下20余步的距离，而他身边只有手无缚鸡之力的沈问行和明月母子，他已经孤立无援。 干爹！ 沈问行声线颤抖，死死抓着沈爵的衣襟。明月闭起眼，将玉姐按在怀里。 沈问行，你是男人吧？ 沈爵说。沈问行一愣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 爹，我是不是男人？您还不知道吗？ 是男人， 就捡起地上的刀，保护你身后的女人。 沈觉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 临死前总要当一回真正的男人。 干爹。 沈问行怔怔地松开沈觉的衣襟，厮杀声入耳，他猛然回过神来，捡起地上的一把雁翎刀握在手里，颤着声大吼道： 干他娘的，今儿小爷我拼了。 很好。 沈觉提刀前行，他的前方迦楼罗握着刀急速逼近，皂靴蹬踏地面，溅起无数血滴，潮水一般的杀声中，沈觉闭起眼睛，吐出一口悠长的呼吸。他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地经历过这样的刺杀了，他身居高位，要杀人从来不需要他亲自出手，敬铁久不出鞘，几乎在他手里蒙上尘埃。他很想知道为什么当初夏侯佩要把敬铁送给他。他听说一个刺客一生只能从伽蓝刀炉拿走一把刀，夏侯佩把夏侯炼唯一的刀赠给了他。握紧冰冷的刀柄，久远的记忆在顷刻间回笼，他又一次感受到敬铁沉敛的心跳，一下一下与他的心跳合二为一，仿佛是一种错觉，手指的剧痛在缓解，他的手在一刹那间似乎与敬铁融为一体，原来这把刀从来就属于他。他猛然睁开双眼，就在这时，迦楼罗的刀已经近在咫尺，这个绝强的刺客的刀势如同雷霆万钧，迅猛犹如电光，摧枯拉朽的要毁灭一切。没有人可以在这样快的刀下幸存。车室旁的沈问行屏住了呼吸，心脏忘记的跳动。沈觉默然矮身，这一刻他如蛰伏的凶兽，银亮的刀刃擦着他的发丝挥过，飞扬的长发被割断一截，轻飘飘地落在他的眼前。他躲过了。沈问行几乎要叫出声来，沈觉竟然躲过了迦楼罗几乎必杀的一刀。沈觉迅速转身挥刀，敬铁所过之处寒风凛冽，恍若结出雪白的霜华。他的速度的确不如迦楼罗，可是他已经判断出迦楼罗的刀势。迦楼罗每次挥刀都向着敌人的要害之处，他斩杀了15名提旗，有10名斩在喉咙。沈觉在与迦楼罗相遇之前便做好准备，他看不到迦楼罗挥刀，但迦楼罗挥刀必定在相遇的那一瞬间，而闪过第一刀的下一刻便是沈觉最佳的反击时间。铿然一声，预想中刀刃割破血肉的声响没有出现，刺客左手的短刀架在背后，挡住了沈觉绝命的一击。 虽然你的刀术很差劲， 刺客低声道， 但你比我想象的要强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 迦楼罗丢开短刀，双手握刀， 抱歉。 一刹那间，沈觉听见刀刃破风的声音，仿佛万千厉鬼同时呼啸，眼前闪过扭曲的刀光，恍若天穹上的雷电霹雳。他咬着牙举刀挡在身前，可他不够快，迦楼罗与他错身而过，手臂上顿时出现一个狭长的血口。刺客在须臾之间化身鬼魅，他什么也看不到，只能捕捉到一团朦胧的暗影，鬼影不停与他交错，每次擦过必然留下一道血口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